第171集，外传，甜心六。谁说要跟你在一起？龙瑞说完话，恰好换完衣服的瑶瑶回来了，扑到桌前，把剩下的甜点都解决了。三人商量起生日派对的细节，罗瑞毕竟是承办过很多次的，提出了不少有趣的建议，瑶瑶听得很兴奋。罗瑞看着她，心里有些伤感，这么一个漂亮活泼的小姑娘却不能走路，真是很大的遗憾。商量完大部分细节，又确定了时间，天色也晚了，瑶瑶留罗瑞吃饭。罗瑞想到要见秦子娇的父母，特别紧张，结果吃饭的时候发现只有他们三个人，顿时放松了不少。看着秦子娇对瑶瑶体贴的样子，他心里默默羡慕着。他小时候一直希望自己能有个哥哥，后来有了温小辉，虽然不太像哥哥，倒像半个爸爸。正想着呢，温小辉的电话就打过来了，罗瑞不好意思接，就给挂掉了，快速回了一条， 在吃饭。 温小辉秒回， 漂亮，办了他。 罗瑞大窘，忍不住有些想笑。 罗老板，你笑什么？ 哦，没什么，我朋友给我发信息。 谁的嘛？你们两个总是互动，一定是很好的朋友吧？ 是啊，我们两个认识好多年了。 哥哥，罗老板的朋友也很好玩的，我上次给你看过的。 罗瑞想到秦子娇也可能看他的博客，决定以后再也不发任何少儿不宜的东西了，一定要更多的表现自己优雅的爱好和高尚的情操，发发甜点呀、花草啊、家居摆件什么的，绝对不再对着肌肉男模流口水。吃完饭，罗瑞告辞。 我让哥哥送你吧。 司机会送他的。 我是说送到门口。 罗瑞朝瑶瑶露齿一笑，瑶瑶也回了他一个灿烂的笑容，还眨了眨眼睛。他们的晚餐是在花园吃的，穿过花园和房子走到前门，至少要走个三分钟的时间。罗瑞故意放慢了速度，假装他在和秦子娇在花园中漫步，为了不让秦子娇走得太快，他不停地说着生日派对的细节。秦子娇认真听着，看来只有对瑶瑶的事他会如此伤心。罗瑞看着秦子娇俊美的侧颜，呼吸突然变得有些急促，大脑不经思考地蹦出一句话来： 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啊？ 秦子娇一怔，皱眉瞪着他。 其实，那个，我除了不会生孩子，其他的，女孩子会的我都会。我 说完这句话，罗瑞忍不住在心里夸了一下自己。这话说了也许并不明智，但他为自己的勇气鼓掌。秦子娇顿住了脚步，扭头看着他，目光冰冷。罗瑞也眼巴巴地看着秦子娇，他已经做好了被奚落的准备，连这样的准备都有，他真是太爷们了。 你说你什么都会做？你会做？ 你说那个，我可以学的。 我听班上同学说，做这些可以缓解压力。你打算帮我吗？ 罗瑞僵住了。他万万没料到秦子娇会突然说出这么劲爆的话，让他无言以对。秦子娇俯下身，将罗瑞困在了两臂和墙之间，声线变得低沉。 你喜欢我，那是不是意味着我随时可以上你？ 罗瑞感觉脑袋炸了，他看着秦子娇，整个人石化在当场，一双眼眸里写满了不可置信。 说话呀。 不，我们还没有在一起，这个太快了。 谁说要和你在一起了？ 罗瑞如同被兜头浇了一桶冷水，瞬间给他发烫的脸颊降了温。他呆滞地看着秦子娇，开始有些听不懂了。 你以为我有空陪你谈恋爱啊？谈什么？过家家吗？全世界女人那么多，我为什么不找个真正的女人，而找你这个假娘们儿？ 罗瑞心脏一冲，嘴唇跟着哆嗦了起来。他在秦子娇那冰冷而鄙夷的目光下感到无地自容，他眼圈微红，看着秦子娇的眼神多了一丝恐惧。 所以不要再对我抱着那些念头了，滚吧。 罗瑞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，一把推开了秦子娇，对他吼道： 我喜欢谁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你管不着。喜欢谁没有错，性别不对也是我的自由，你凭什么因为性向就歧视别人？ 你喜欢谁什么性向确实是你自己的事，但你恶心到我了。 罗瑞的眼泪在眼圈里打着转，还没来得及落下就被他抹掉了。 好，那我不会再喜欢你了，也不会再恶心你了，你放心吧。 罗瑞转身跑出了大门，上了停在门口的车。秦子娇倚在门框上目送着车离开，背后传来轮椅转动的声音。 哥哥，你刚才有点过分了，老师说不可以歧视同性恋的。 我没歧视。 秦子娇转过身往屋里走去，经过瑶瑶身边时用大手揉了揉她的头发。 我只是不需要她的喜欢。 罗瑞在车上就哭了出来，抽抽搭搭了一路，司机看都没看他一眼。临下车了，罗瑞抽泣着问司机： 司机大哥， 你是不是秦子娇的亲戚啊？ 司机终于扫了他一眼： 不是。 罗瑞爸妈长期在国外做生意，一年没有几次回国的，所以家里只有他一个人。他是个很怕寂寞的人，在这个彻底失恋的夜晚，孤独更是像一把锉，一下一下地把他的皮肉磨薄，变得更加不堪一击。他颤抖着拿出手机想给温小辉打电话，可他犹豫了半天，最终没有打出去。温小辉也不能替他做什么，他不想把自己那些情绪倒垃圾一样倾诉给自己最好的朋友。他怕温小辉烦他，他平时就够烦人的了，他都知道。他不能总是依赖小辉，这一回他应该像个男人一样，自己收拾好自己的情绪。只是想起秦子娇那冷漠而不屑的表情，他就羞耻得浑身发抖。本来他以为这会是他最幸福的一天，结果却是以这样的方式收场。这比在学校里被秦子娇指着鼻子骂变态还要让他心寒。也好，这回他能彻底死心了吧。奢望跟他是两个世界的人，原本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，早一点认清是件好事。罗瑞消沉了几天，在温小辉和洛毅跑来找他吃火锅的时候，他努力想撑起笑脸，却被温小辉一眼看穿了。 哎 ，baby， 你怎么了？黑眼圈这么重，没休息好吗？哦，最近店里有点忙，没事儿。 撒谎，你可是宁愿不赚钱也不让自己累着的，而且你从来不熬夜。说，怎么了？ 洛毅在一旁露出温和的微笑。 小辉哥，你别这么凶，吓着他了。 哈哈， 罗瑞小宝贝儿，你告诉我，你怎么了？你要是敢骗我，我就揍死你哦。 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失恋了。 啊？我后来问你去他家怎么样，你不是说还不错吗？他妹妹很喜欢你。 嗯，但是他讨厌我，也没办法。他说我恶心。 操！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 反正也没什么好说的嘛，反正我已经彻底放弃了，这样也挺好的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为他发愁了。 罗瑞哥，不用为了别人的看法烦恼，他觉得讨厌或恶心是他的事，不碍着你。你要是往心里去了，那才成了你的。 谢谢你啊，洛毅，聪明人说出来的话就是不一样。 温小辉推开洛毅，白了他一眼。 你少在那喂鸡汤，我不信这套，我只信谁惹我我惹谁。那个王八蛋敢跟你说这种话，怎么能轻饶了他？ 北鼻，我真的没事了，其实我觉得挺好的，我本来也没有多喜欢他，就是看上他的脸而已，现在我觉得轻松多了，既不为难他也不为难我自己，真的挺好的。你别为我生气了，我都不生气了。 温小辉恨铁不成钢地捶了罗瑞一下。 你怎么这么窝囊？他说你恶心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揍他。 我打不过他呀。也是。baby， 我没事了，真的。你再给我介绍别的帅哥吧，天底下帅哥多的是，对吧？ 那当然，他算个屁。再让我见到他，一定让他尝尝老子的厉害。 不过估计不会再见到他了。那个其实我还要给他妹妹办生日派对。 啊，都这样了你还给他？他给了你多少钱啊？ 没说，但他家很有钱，应该不少吧。 哎，不是，你差钱吗？ 不差，但是我答应他妹妹了。 你们签合同了吗？ 没。 那算了个屁，就这你还要去他面前受气啊？ 他妹妹很可怜的，才12岁就不能走路了，他很喜欢我做的东西，我都答应他了，不能反悔。 我对你真是够够的了。 哎呀 baby， 你放心吧，我就是带着员工去干活，其他什么都不干，拿完钱我就走人，绝对不和他磨叽，一定不给你丢脸。 你能做到？ 一定能。 谁也不能欺负你，不要让别人欺负你。 罗瑞笑着点了点头。